女人，我能给你一切，毫无疑问，怎么？

来五月 望上山下海，哎呦想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，老天自有安排， 老天会有安排， 老天爱笨小孩。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 这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，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。该我了吧啊！哦，他们说啊，没有了。Sorry， 笨小孩，笨小孩。 怀念的是一起做梦，我怀念的